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，音乐舞蹈故事《青春自传》演出，10月10号在东平壤大剧院举行。有金永南同志等党国家的领导干部，有党委员长、党武装力量、政权机关、内阁、群众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干部、有功者、朝鲜人民军、朝鲜人民内务军官兵、平壤市机关、工厂、企业的工作人员和生产革新者观看。